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有阿欧同 P C 喺度啦，早晨啊！ 早晨 啊！喂，同 P C 咧讲下诶呢一个先啊，我都知道咧你中意车嘅， 系 咁啊，嚟紧都系 F1 嘅赛季啦，咁包括有日本嘅06赛车啦，咁上海站咧我就几想嘅，咁我就可以同你分享呢个买票嘅经验，未买到噶吓， 系 三月十零号就系上海站，你知依家上海都好多嘢睇啊。点解同 PC 讲呢个？因为上海都系 PC 老家啦，咁啊又可以睇下阿王家卫导演嘅《繁花》嘅景点啦，系咪先？咁与此同时就系 F1 站、上海站，我都觉得值得去睇嘅。 系 咁，但系咧，我哋香港人咧想买票咧，咁可能就要透过小程序咧，揾嚟揾去咧，都未必揾到个官方嘅渠道去买 嘅。系啊，咁你点样买呢？ 可能都最後要用咗啲旅遊平台嘅網站先幫得到手咯。 咦，我最近都有留意到喎，係乜嘢呢？我好似見到有某一啲嘅酒店咧， 係 成個 package 咁賣。 係啊，係啊，但係香港咯，香港就有好多酒店或者啲旅遊平台啦，或者旅行社啦，咁佢就可能三日兩夜上海睇車團咁樣，或者即係唔止上海站啦，嚟緊會有新加坡站啊，頭先我講嘅日本站啊等等啦。咁但係佢哋都係 buy package 咁樣賣，但係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咁噶嘛，即系我就中意就咁买张票去睇，同埋你感受一日就得噶啦嘛。你我又未至于赛车迷到啊，佢排位赛我又睇，正赛我又睇。 嗰几日其实唔系俾你睇车嘅，嗰几日系俾你去上去食嘢嘅。系我即刻介绍一啲俾你。 好啊，好啊，好啊，都好啊。依家嗰个小笼包店啊，汤包店好似都变咗全国店咯，有一两间。 系，同埋嗰个 我见广州都有啊，因为 蟹粉嘅面啦，即系蟹粉拌面啦， 系啊， 都已经去到全国都有啦。我嗰次去深圳都见到， 系啊，我印象之中有个咩洋山煎包啦，跟住有个唔知咩汤包啦。咁旧时我记得第一次去上海嘅时候系好 impress 嘅，真系好震撼。哇，咁好食噶，原来上海啲汤包正咁样。咁又嗰阵时嘅天气又少少冻冰冰啊， 但我 跟住食系好正噶， 值得介绍咧。有一个葱油拌面。好好 好 食 系嘛，即系佢冇乜肉嘅，即系冇乜肉类嘅，即系就咁 好长龙嘅，但系系啦，一间老弄堂嘅店嚟， 系弄堂嘅意思好似就系嗰啲肉室啊，系咪？我冇记错。 喂，你呢个我真系 check 下 啦。系啦，我印象之中系有咁嘅演绎咁样，都唔紧要啦。即系如果嗱，我而家都真系未买到飞嘅，买到飞我先问你攞下啲旅游小贴士或者去上海食乜好啦。 同埋有啲景点都几值得参观嘅，即系有啲以前嗰啲租界嘅问题咧。嗰啲特色嘅建筑几靓， 系咯，依家咪就系阿黄导演拍完《繁花》啦，咁喺内地都极度火红啦，咁啲内地嘅民众就去翻上海唔同嘅景点嗰度斋打卡咯，唔系斋打卡嘅有消费嘅， 有啲真系好特色嘅，即系例如系咩咧？我上次食过一个系咸蛋嘅千层蛋糕。 哦， 甜嘅甜嘅， 系啦，咁得意， 系啦，但系好好食， 系咩？哦， 系啊， 呢一样嘢都几得意，或者 系网红店嚟噶， 系或者我哋传统就谂住啊，上海一定系食小笼包啊，或者头先我讲嘅上海粗炒啊，或者一啲传统啲嘅上海菜肴啊咁样，咁但系依家随住时代嘅推演，我估佢都好多 fusion 嘢食咯， 系冇错冇错，同埋啲特色嘅设计都唔同咗。 系， 即系例如我啱讲嗰间咸蛋嘅千层蛋糕啦，佢嘅设计好有趣。我哋平时咧，系咪类似拜四角啊嘛？咁有只老虎仔嘅， 佢將個老虎仔變成咗成間鋪嘅設計。 哦， 係嗰啲紙嘅老虎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 冇喎、啊，冇喎、啊，可能上網 好似黃小虎咁，好搞笑㗎嗰只嘢。 好啊，咁啊有機會，即係如果我真係買到飛，就問一下 PC 取經啊嚇。咁啊，今日咧繼續請嘉賓嚟講一下啲直播帶貨嘅文化啦。轉個頭你就會聽到呢個訪問㗎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继续咧开个网出嚟先，睇下见唔见到咧阿大货女王啊，同埋咧创建咗呢个 Virtual Dynamics 集团啦吓，呢、這个 Dennis 啦，何志礼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 ，Dennis。 早晨，早晨各位。 上集咧留咗个伏线，留咗个尾巴，咁你都系呢个香港直播电商联会嘅執行副会长啦，咁啊，会啦，同呢个广东省啦直播电子商务协会咧，就结成呢个大湾区嘅战略联盟啦，一个合作嘅伙伴出现咗啦。嗱，成日听到咧结盟仪式啦，或者合作战略仪式咧，就我哋喺上市公司嘅界别啦，或者喺好多即系金钟嗰几间酒店咧，就如果你旧时做金融咧，就一定其实即系佢系来来去嗰金钟嗰几间下边啲 broad room 就通。啊、我哋握个手，签张纸，系啦，冇参会，拍手拍手，咁大家一起做个 toasting 啦，咁啊，饮完杯酒就合作，咁啊，好开心。喂，嗱，今次嘅合作嘅面向系乜嘢？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就系希望建构到点嘅一个电商嘅愿景出嚟咧？呢两个部件或者呢两个方向都想你去多分享。 其实咧，即系我哋个会嘅成立系即系建基于其实系一个电商协会嘅。咁大家都係喺廣州啊、香港啊、澳門啊， 嗯、 都係從呢個電商協會開始，嗯、電商協會係歷史比較耐少少噶啦。咁咧，所以就直播帶貨啦，咁就一個新趨勢、嗯，所以大家都係從自己本身個會係延伸出嚟嘅。 嗯， 咁啊就專係去即係探討或者係交流多啲依一個界別嘅一個事務，因為始終嗰個玩法係唔同。 係、嗯， 咁你話至於有咩願景，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因为冇沟通，冇、 嗯、 沟通，所以就要成立，大家就喺呢个界别度就多多交流。搞会其实都辛苦嘅，即系从点样去建立一个架构啊，跟住佢哋点样去同业界人士嘅沟通、嗯，其实就唔系我嘅即系专长啦。 系啦，你专长就系喺杂志方面啦，杂志方面啦，我睇到呢、這个喺计数方面啦。 讲笑啫。 好啦，Dennis 同你讲埋呢一个啦。咁啊，知道咧，你较早嘅时间咧就去咗2024年啦，呢个广东数字贸易产业大会啊，暨首届湾区嘅直播电商年度庆典啦。咁啊，你太太就系呢个王牌主播，仲攞埋年度奖。 想啊。咁不如你作為身邊人，你又分享一下；作為公司嘅 partner 又分享一下，嗱、兩個面向啊，即係呢件事其實都幾強勁嘅。咁而我哋抽啲骨髓出嚟啊，即係聽緊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可能都有好多年輕人都想啊，集思廣益、啊，究竟你嘅太太嘅成功之道喺邊度咧？即係特別喺呢個直播咁，個個都有部手機，個個都開 live， 個個都想有sponsor， 個個都想啊，我每年帶貨可以過幾多幾多錢咁樣。即係呢個係我估有一班年輕人都想往呢個方向走噶嘛。咁但係往呢個方向走，好似苦無支援或者苦無學習對象，應該點咧咁樣？不如等。你去在这方面真的啦，即是我们贴实一点啦，多些分享。你觉得个成功或者个 key point 在哪里？ 刚刚想讲话他成功当然是 他。当然有你是吗？当然有你 是吗？分析啦。所以其实讲真的就一分努力即一分耕耘的。那就他的成功真的有时候我见大部分直播主成功都是因为他很努力。即不是很多市民在个手机上看到他们就哦，好簡單，好簡單。其實佢哋付出好多嘅，唔係去做直播，就去揀篩選產品，同供應商傾偈，即係點樣去諗一個好嘅 marketing 嘅一個 solutions，即係好傳統嘅一個 4P marketing 嘅一個概念嚟嘅。即係我要同啲供應商傾下 pricing 啊、promotion 啊各方面，咁然後要做直播喎。咁其實係一套嘅。咁之後你要好多配合啦，可能 CS 啊。客服啊，点样去回应翻嗰个粉丝嗰啲提问？你 miss 咗，可能话啲人觉得你唔尊重咁样，所以好多嘢其实系要兼顾。所以直播主唔系净咁简单一个画面上讲几句嘅人， 或者一个靓仔一个靓女咁就 OK。其实入边好多即系谈吐啦，或者点样去设计啦，咁你设计其实当一个 program 咁啫嘛，一个节目喂点样起承转合啊？喂，你一嚟系咪大特价劈价场 sell 嘢就得咧？咁我深信唔系啦，因为如果特卖场 sell 嘢，即系实有好多渠道或者好多嘢系即系周街都系噶，其实都 绝对啊，面子要够厚咯，因为网上战士啊嘛，咁冇唔使本噶嘛，咁你一个评价咁你介唔介怀咯？ 系， 咁一个评价你唔介怀，咁一千个都系咁讲你，你会怀疑人生嘅。 系啊，咁你叫佢睇翻前排阿碧咸绕场一周就会知道咯，即系好系好强大嘅人就可以承受到咯。真系 你将呵声变成掌声或者鼓励声咁样， 即系当然大家最睇到呢啲事就系见到美斯失场好嬲啊，搣飞啊成咁样。但系我睇到就系、是、哇，碧咸真系好强大，由佢当年英格兰射失12码开始，即系我已经觉得哇，呢个男人唔系普通男人嚟。咁当然佢同我同你都唔同，因为好靓仔啦，系啊，佢真系超级靓仔嗰种啦，我都系好明白嘅。但系啊，边个男士？即系大家 man talk 啊，之后做哇咁样喎，40000人同事基本上都嘘你，你都可以咁样，即系用一个不卑不亢嘅态度走完成个球场，真系抵啊！抵我赞佢，同埋我觉得即系有啲嘢又话分两头啊，再商言商，即系今次唔得，可能下次又会 come back 咧。即系呢个世界，即系商业嘅世界就系永远冇敌人，永远冇太忠诚嘅朋友。咁呢个亦都系真相嚟。 其实呢个就亦都直播主要面对或者年轻人要学习嘅地方就系话咩咧？无论兵系咪好，喺面对一啲逆境啊，你唔系走咗去匿埋，你系要企出嚟去面对，去执翻自己，即系可能一家公司嘅烂摊子。 系， 咁呢个系边个就系、是、最 top 嗰个咯， 就系老板咯，即系你咯， 或者佢咯。 好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今个早上咧，同 Dennis 讲住咁多先啦，咁啊，继续都系三星头啊，咁祝你嘅生意咧蒸蒸日上， 非常 系啦，业务咧扩展湾区。 好嘛？ 好， 好，多谢晒你 ，thank you Dennis， 欢迎 晒 你。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弥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思感慨，从前世界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弥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思感。惊慌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靠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避过全部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豁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繁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就抱紧只因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新一年度卖地计划有8幅住宅用地，可供兴建合共大约5690个单位，按年少大约3400几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他说未来三至四年潜在供应近110,000伙，强调供应充足，如果有需要政府随时可以加码。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再有地皮流标，陈茂波回应说不担心，指房地产市场有周期，有高有低，政府会坚持无论市场是怎都会继续造地。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今个月内与10多间重点企业签订意向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些企业集中在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 孫東喺一個電台節目話，唔少海外生命健康科技企業都瞄準香港，希望借此進軍內地市場，因為香港嘅制度與國際接軌，又有珍貴數據。在此設立基地對研發有莫大幫助。孫東又提到，未來河套區會為研究人員提供便捷的過關方法，包括計劃在河套邊界起兩座橋梁，俾園區內的研發人員使用，亦都會有白名單制度，確保人員有序流動。研發人員會有特別簽證政策，當局正研究他們出入市區時的便捷安排。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對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梅如瑞的涉港言論表示強烈不滿和譴責。發言人指出，梅如瑞對正在香港特區法院進行的刑事審訊妄加評論，更加企圖將黎智英案與特區政府推廣香港特區的措施作對比，不單止極其不恰當，亦都是無視法治精神，強調在基本法以及香港人權法案的保障之下，所有面對刑事指控的人都有權接受司法機關的公平審訊，香港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發言人又批評梅如瑞執意無視香港特區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憲制責任和實際需要，肆意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依法進行的執法行動進行抹黑，與他所稱希望與香港有更好的關係，全然背道而馳。本地大型建築公司逢祥記向員工發通告表示，由於資金周轉問題已經進入清盤程序，即日起遣散所有員工，同時任命臨時清盤人接管公司。勞工處說十分關注事件，已經即時與臨時清盤人聯絡跟進有關情況。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說，暫時收到超過20名工友求助個案，預料事件牽連更多二判和三判員工。工會表示，有建築公司為投得工程項目而壓低成本價投標，最終導致財政不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市区气温徘徊在9度左右，新界严寒，再低一两度，高地有可能结冰。下昼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天气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加州花园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兆康站。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上环干诺道中天桥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一点钟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部分行车线系要封闭，而大埔东昌街咧都有工程噶，由早上嘅十点至到下昼嘅四点钟，介乎宝湖道及广福道之间嘅一段东昌街南行去广福道咧系临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留意翻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香港艺术节2024最近的节目包括荷兰室内合唱团心动梵高音乐会、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及全新本地制作舞台剧茉莉小姐等等。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开动精装流动广播车， 八场限定快闪直播， 全部完成啦！ 完美啊，简直！ 你话佢哋啊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联同广东广西大气候旅游乐园嘅团队已经完成 Pop Up Live 任务啦！嗰晚真系谂起都开心啊 ！Kim A 黄金啊， 耶！俾啲掌声俾你们 ，Kim A 嘅 fans 都喺度系嘛？哇，太好了！ 为何你变？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 继续留意收听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我哋24/7全天候服务，真系随时再有消息 pop up 到噶。 快闪直播，拉近你同我。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 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成日捞乱啊，原则啊 ，principle 呢个字啊，校长都系叫 principle 喎。 咁可能你可以谂起即系一个点样容易啲嘅记法，就系通常 PAL 好似 pal， 因为 pal 系可以指朋友嘅意思。咁、 啊、 你就可以见到我可能系 PL 心理咧，应该都会系一个人嚟嘅。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弃塑胶新法例喺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食肆同零售商唔再供应或售卖即弃胶餐具同九种即弃胶产品，酒店亦唔再免费提供即弃塑胶洗漱用品同胶樽装水俾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我就想同阿 O 倾下咧古迹游啊。 哦，嗱，之前咧你都话想喺古迹文物嗰方面咧，即系想去啊探察一下，因为香港都系有好多维度可以发展啦。即系如果我哋用英文嘅术语，就系一个 blue ocean 啦，即系南海啦、嗯。因为对于我哋嚟讲，古物古迹保育就人哋其他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就好珍而重之嘅。但香港咧就有阵时喺个发展啊，同埋个保育。中間咧係好似揾唔到嗰個 平衡點、啊、 共生點啊， 或者係啊，係 啊，即 係 永遠 發展， 係啊，即係傾側咗，一定往往啊發展係最大嘅，即係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大家都知道，喂，香港地係咁起啊嘛，成日都有一句咁嘅説法， 冇錯， 總之起得嘅地方起，填得海嘅地方填，移山填海，我哋細個讀社會書都係咁講。 點解會今日想同你傾下呢一件事咧？咁當然我哋知道內地做得好好啦，咁、其實成個 GDP 增長都透過。整个旅游业即是透过古迹游、好像讲多了很多我们不同的历史元素。但我最近经历了这个元宵节之后更加想跟你分享一下、古迹游的重点其实不是只是看古迹的。 那是看什么 呢其实有很多民族性的东西是可以透过古迹游跟大家一起分享。例如呢元宵节呢我们在锦田乡、其实原来还有保留住圆灯啦、点灯呢啲环节嘅。 圆灯、点灯即系乜嘢？慢慢讲嚟听下。 系啦，其实系乜嘢咧？即系例如系你家有一个蓝丁，系啦，一年。 到啦，咁其實咧大家就會開始寫翻個族譜啦，即係將你個名上翻上去，咁即係添丁啦。 係啊， 添丁其實嘅意思即係添燈啦，係啦，係同音字嚟嘅其實。咁所以咧有呢啲情況，同埋咧佢哋咧裡面有一啲。叫唔同鄉村有唔同嘅風俗啊，佢裏面咧有一部分咧就會擺盤啦，跟住有一部分 擺盤即係食盤菜啦， 係啊，咁跟住有一啲咧就會一大班朋友仔坐低曬喺度，然之後一齊猜湯圓，係啊，一齊食小食，咁唔同嘅經歷咧，其實係嚟自可能。以往以前咧，佢哋可能經歷咗，例如係唔同嘅，例如以前喺香港咧，有一啲宗教進入咗噶嘛。 哦， 咁原來嗰啲宗教可能入咗村之後咧，已經將一啲成個風俗有少少嘅改變。 即係嗱，我估比方說就係你講嗰啲宗教又唔係講到好似好遙遠，我估係譬如天后廟啊嗰啲啦，即係民間信仰啦。 其實 係 例如基督教咯，好有趣嘅，因為有一段時間係叫做基督教傳道咧，去到啲鄉村嗰度。 係係係。 咁所以咧嗰個因為咁咧，其實成個鄉村氛圍咧都透過啱啱講啦啲宗教上嘅改變啦，咁而有所改變。 哦，幾得意喎！你咁樣講又係啊， 即 係可能食盤又有啲唔同嘅食法，咁样用刀叉食，即系我乱讲啦，我又唔懂嗰个文化，但系好似 PC 咁样讲，喂，成日唔好讲话，我睇古物古迹就系单单啊，你睇下呢嚿石头咧，就系咧啊，宋帝柄咧，点点点咧，就唔系单单净系观赏性咯，系入边其实有个叫做 culture study 啦，即系文化研究嘅喺当中咯， 同埋一个文化嘅演变啊，透过成个演变，我哋可以了解到我哋。香港原來經歷咗啲唔同嘅乜嘢啦，咁最重要就係我哋講緊香港故事其實係啲乜嘢嘛？ 嗯，咁啊係啊，說好香港故事，依家都喺區區都有叫做活動發生啦。譬如啊，早一個禮拜呢個深水埗就激光劍啦， 係好有趣啊！去到我區喎， 係啊，係啊，嗱、啊，我講多幾句深水埗先，我講多幾句深水埗先啊，因為深水埗咧，我都見到啊，好多朋友都有參與啦。呢、這個叫做光影工學啊，好似激光工學咁樣啦，深水埗咁樣啊。咁總之就係、是、原來咧，呢、這個叫做光影對決咧，即係激光劍嘅 battle 咧，喺法國傳。入嚟嘅喺法国咧，有一个规矩嘅，嗰、那个规矩就直情系世界性嘅，即系世界各地都可以派出剑队去玩嘅。咁就总共攞15分，我卜到你个头咧就有5分，刺中身体咧就3分，可能掂到其他部位就1分咯。最快 剑击有啲似 系啦，最快攞到15分咧就系会成为咗 champion 啦，即系成为咗冠军啦咁样。我都喺度谂我哋嘅剑神啦、加朗啦，依家又去翻世一啦嘛。 系啊， 咁我如果佢唔揸嗰个西洋剑。佢就加呢個激光劍，係咪都同樣可以 OK？ 因為咧，好似嗱，我呢個真係要揾翻啲資料啊！我印象之中咧，一開始傳咧，其實巴黎奧運咧係有埋激光劍嘅一個競技項目嘅，咁、到時。有冇咧就要幫大家揾翻資料，同埋即今年啫嘛，其實巴黎奧運都咁，所以 that's why 幾得意嘅一件事嚟。 好多運動盛事咧，其實都嚟緊又要發生喎，世界盃啦， 有啊，好多人睇咁啊，全運會啦，即有好多得意嘅嘢會。除咗喺香港，仲會喺灣區嗰度慢慢咁樣，會日夜都繽紛㗎啦。係啊，至於你個元朗繽紛，我都俾你講一兩句啦。點樣繽紛啊？ 係啊， 議員， 喂，犀利啊！我哋有100個 booth 咧，就將會喺元朗嘅朗藝徑裏面舉行啦。 係係， 仲有連續3日，1號、2號、3號咁樣舉行嘅。咁、就由12點咧去到夜晚嘅。 係啦，咁 仲有咧好多嘅呢啲表演咧，都會喺個大。台里面发生嘅， 好啊！咁大家又可以去开元朗区食开老婆饼，又可以观赏下啦。 冇错， 好，唔该晒 PC。咁啊，转个头翻嚟同你继续一齐倾下另一啲嘅湾区议题啦。 宠我吧，呵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与体贴任我拣。 你说不会再犯 ，Come on， 我说不要再犯。 如果有反应，或许早心疼。快快乐乐做紧你未够分， 我有一时算吧。 Shut up， 你有讲过笑话。 如果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换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只要 一半，世一都可以取消自己。 I'ma hit that un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Permi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You see, you see, you fucking see. 难怪你成日都话我不得志。我马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碗碗，街坊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没有一半，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哋又翻到嚟咧，我而家咧就咧面对一个问题啊。 系咩啊？ 我咧前排喺澳门搭车嘅时候咧，俾人挑战啊。 做乜嘢啊？ 系啦，诶，我都冇谂过会俾人挑战到噶。 系系系。 重点系咧，我哋咧其实。有嘅有喺節目裏面同你介紹過啦。如果我哋而家坐的士咧，係一揀六人車同七人車噶嘛。 係啊， 係啊，咁嗰個一定係經過電召平台先可以做到啦。 係啊，因為你就咁截佢，佢一定唔停咯。 唔停噶嘛，係 啊。同埋嗰個電召個電話咧，其實都唔係你隨便就打得通。我試過撳好耐都撳唔到 嘅。係，所以要 download 個 app 嘅。 係啊，係 啦、 啊， 係、啊。 咁呢啲就係你誒、貼地啲嘅澳門人或者即係聽呢個節目，你會知道更加多呢方面嘅資訊啦。 係啦、 啊，因為我記得嗰。次就係澳門大賽車，咁、個個都期待揾到的士啦，個個都想由 A 地方去 B 地方啦。咁、但係嗰日就交通都幾癱瘓咯。 係，係啦。咁發生咩事咧？當我落車嘅時候諗住俾錢，佢話：，誒，你唔使俾啊？點解啊？因為原來咧，澳門有一啲電子消費系統 哦，即係屬於佢哋噶，係咪？ 係啦。咁、但係如果大家要用嘅時候咧，我即刻我都 download 咗嘅，係啦。 喂，你點入錢入去咧？咁 係啦，咁正想就係講呢個話題究竟係咩啦？好，跟住我發現咧，其實我如果就咁咧，係入唔到錢入去嘅，因為咧係要經過澳門自己嘅信用卡同埋銀行嘅儲值卡咧，係、啊，或者經過啲商店咧。嚟存款入去， 即係可能類似佢哋都有佢哋嘅便利店，咁可能你充值入去咁樣。 冇錯，冇錯，但係幾方便嘅。 係，我都想啊，但係你要充到值入去咯。 係啦，所以嗰日咧，我係俾人挑戰咗，成功係爭唔到俾錢噶。係啊，而最重要咧就係挑戰一次都唔夠，挑戰兩次。 嗯， 發生咩事咧？我落完車嘅時候咧，就諗住喺去關口個鋪頭裏面去買啲嘢食翻香港啦，係咪？跟住然之後佢話：點解你搞咁耐嘅？哦，吓，咪排队俾钱咯。佢话都叫你用 M Pay 噶啦，我点解M Pay 唔使排队，就咁嘟完就走得啦嘛。 系，但系个重点系你入到钱落去先得噶嘛。 冇错， 我哋有阵时绑定嗰啲信用卡咧，呢个都可以讲下嘅。即系通常喺湾区入边去生活啦，但系佢有阵时咧，嗰啲信用卡咧又会剔除咗澳门地区嘅，即系佢系大湾区通，即系你喺东莞都用到噶，喺江门都用到噶。是在澳门用不到的，有一些叫做金融的互联互通机制，所以我有 点记得记得意喎呢件事。 一小时， 不过啱啱讲翻嗰个 M 嘅登记咧，喺香港电话咧都系可以登记， 系登记到嘅， 系啊，冇错。 只不过你要揾地方充值啦， 冇错， 同埋入钱咯。咁啱嘅，你谂下人哋嗰啲乘车都系用得多少少啦，咁呢啲应该都帮得到手咯。喂，提我话讲车咧，讲多三四分钟同你。喂，咁近排咧，我未讲车北上嘅， 冇错， 成日去珠海啦。我发现咧，入珠海啲停车场咧都几唔方便。 系点唔方便？ 因为咧，佢哋好多时候都车牌识别噶嘛。 系 咁，我哋港车已经识别唔到啦，即系佢就未必会夹起个闸啦。 啊， 咁咧你又要打电话叫人开闸，同埋咧走嘅时候咧，佢哋二维码付款咧，我哋咧个太尾唔系嗰个方向嘅，你变咗咧只手要伸到好 OK 好过，跟住先可以用自己嘅手机嘟到嗰个 QR code 可以俾钱开闸咯。 哦，咁我同你分享三件事先。 好。 第一个咧就系有好多闸而家喺港车北上系认到香港车牌嘅、 啊， 其实有大型嘅商场啦， 大型商场啦，但小即系小区咁，你明唔？ 咁跟住第二个类型咧就系咧，大家可能要望下咧入闸嘅时候都望下侧边，有一个叫无码开闸嘅。 哦， 系啦，咩即系无牌开闸啊叫做。 系 咁咧，你只需要咧搵个电话咧嘟佢嗰个QR code 咧，咁然之後輸入翻個車牌咧，或者佢會生一個車牌俾你嘅，咁、 嗯、 佢就會開閘噶啦。咁、哦、你攞翻嗰個牌咧，去俾錢就得噶啦。係、 嗯、 啦，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是、冇辦法啦，就要揾保安開閘啦。係 啦， 係啦，冇錯。 呢、啊這個都係自己少少嘅經驗累積啦。咁啊，即係大家都係啊。咁越嚟越多朋友仔，譬如講車北上啊、嗯、買嘢啊、食嘢啊咁樣。咁喺個駕駛嘅過程之中，都有啲點點滴滴可以同收機旁邊嘅聽眾去分享一下啫，即係純粹用家心得。系啊，咁但系听 PC 咁样讲，大家又会了解更加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做得到咯。 嗯，不过我见到咧有一啲有趣嘅事情啊。 嗯， 我哋其实咧申请港车北上咧，其实有个内地嘅车号噶嘛，其实咁就应该系粤 C 嘅。 嗯， 系啦，有人将呢个粤 C 嘅车牌咧，就真系做咗个实体嘅车牌挂喺架车度。 但系唔使挂噶，其实应该 佢目标就系好似你啱讲嗰样嘢咯，佢可以识别到入闸咯，系、哦。 得唔得噶？ 其实我就冇考究得唔得，但应该系唔得嘅。 系咯，应该唔得。你扮有中港牌嘅，我觉得 但系几搞笑啊！ 我个人觉得佢扮有中港牌，你都知道中港牌都有啲价值噶啦。 但系唔会扮到啊，因为你攞住香港嘅车牌，你唔系 E-Z M 嘅话，但系你攞住嗰个系粤 C 咁样。你唔会啱噶件事， 就有机会又问下吓咁样。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兴， 多谢， 拜 拜。 拜 拜。 当一天光各个斗法滚进铁罐钢制胜决定，当一向中各个武杀个性惯性钢制胜坐定，一味听命，一味固定，咖喱变做布景。一天一个个眼分一吃喝，喝分啤酒分正。 太重复的过于路过游戏人物。 Got no say, no say, come on to every day, yeah, yeah, it's okay. 星班草卷个个眼界永远放正个答案里面，星际摆酒足够在这案件案正个答案对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星官一刻见你作个结算，你算准某个数字。